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这个时候我们都在想，哪里有地下室啊？又找了一阵之后真的找不到啊，就决定原路折返啦。走到医院入口的那个地方呢，突然之间见到一个黑影啊。大家就决定跟着个黑影走过去。穿过个树林之后，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里好阔的，看起上来是以前那些医生的宿舍啊。还有两个地下室，我们就一起去了一号地下室。去了那里之后啊，我们发现这边是水浸的，过不到去。于是呢就想去另外一个地下室。才发现小红不知几时已经不见了。我们在找她的时候，她突然之间从另外一个地下室走了出来。她就说了，快走啊，有鬼啊。我就在笑着说，啊，不是，开眼之后你看到了啊。然后她很害怕地跟我说，我刚才去了另外一个地下室，见到一个女仔飘了过去，我以为我看错了啊。出了下眼之后，发现她拧转头望住我，而且还向着我这个方向飘了过来啊。她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见到有一个女仔从地下室的入口出了来啊。我叫大家快点走啊，明明我们是向着回去的方向走的嘛，但是行了五分钟还是找不到头先入来的地方啊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肯定是鬼打墙了。后来我念了个咒语，念完之后啱啱行了一分钟就找到出口了。而小红在搭我回去的路上又开始咦咦我我了。她觉得实是她看错了啊，然后就一直在那闹那些什么鬼什么鬼。不知道她是不是在那掩饰自己的惊呢。她闹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在倒后镜入边见到个女鬼飘咗过嚟啊。我就问小红，你使唔使同佢道歉啊？而家道歉仲嚟得切㗎。那个女鬼追咗过嚟，小红仲好鬼死自信咁同我讲，嚟咪嚟囉，有本事搞我啊。我心諗，死啦，呢次真係作死啊。我返到屋企之后做咗个简单嘅法保住自己嘅平安先。但是因为小红她头先太串了，济公师傅是不会帮她的。于是我就问小红，你道不道歉啊？道歉之后可能我师傅会帮你呢。虽然师傅是可以罩住我们间出租屋的，但是仅限于室内，阳台不是她管辖的范围来的。更何况那个女鬼现在在阳台那边，全身是晒血，歪着头瞪住眼刮住我哋。小红完全唔相信我讲嘅说话，仲走去阳台话要证明嗰度冇嘢呀。等佢行咗入嚟正想闩埋门窗嘅时候，嗰个气密落地窗自己好大力咁闩埋咗呀。佢嘅大拇指啱啱好喺个罅嗰度直接压咗上去。佢嗌咗一声，快啲打开道门啦。他拿回手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指甲直接摄了入肉入边，一直在那流血，玻璃门罅上面是晒他的血啊。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害怕，他跪在地下那里道歉啦，并且请我师傅帮他请走这只女鬼，还表示以后都不够胆不尊敬他们啦。后来到了星期一，小黄去上班回来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你帮我处理一下啦。我加班的时候一直见到一只黑影在飘来飘去啊。而且今日我在一间铁皮屋那里隔离靠住蹦墙，突然之间后边有人拍我跟我说，喂，不要在这里涂口红好不好啊。哦，我不记得帮他闩埋只阴阳眼啊。帮他闩埋之后，又帮他戴了一串佛珠，